嗱，今晚咧我哋請到阿夫子上嚟咧，講送中條例嘅呢樣嘢， 因為都好激氣啊！睇見而家 好激氣， 所以有啲要講嘅。 咁啊，最新咧啊兩單嘢啦，首先就係醫管局違反咗，即係被指嚇唔應該向呢個警方嚟提供有關啲傷者嘅資料嘅。咁咧，而醫管局嘅呢個行政總裁咧，阿梁柏怡都證實咧，仁濟醫院嘅病房裏邊咧係有傷者咧，即係被警方係拉咗嘅。OK， 咁啊，另外你頭先我哋都講到所謂外國勢力嘅問題啦，咁啊，呢個外交部長兼國務委員啊，王毅啊，西裝好靚嗰個啊，咁啊就話咧，有西方勢力用香港修例挑撥係對立嘅，速收回黑手啊，講得係好絕嘅，咁咧即係人哋外國咧就係關注香港嘅問題咧係正常嘅 ，OK， 點解咧？嗱，舉幾個國家嚟講啊，美國咧係有85,000個美國人在香港住的 ，OK， 可能工作，可能僑居之類咁嘅嘢啦。而澳洲咧係有100,000個澳洲人係喺香港係住嘅，加拿大係有300,000個加拿大人在香港住嘅。咁啊，種族咧佢哋係唔會公布，因為好敏感嘅。啊，咁啊，估好多都係即係唔少會係華人或者香港人啦。咁呢啲係促使到咧外國係一定關注，就唔好賴人咧係即係外國勢力咧係亡華之心不死，唔好同我講呢啲咁嘅廢話，真係廢話啦。咁啊，講翻啦，阿夫子，你頭先提過啦，建制派咧就即係對阿林鄭嗰、那個推出呢個送中條例咧，表面上咧就係、是做到足係支持嘅。咁啊，聽聞暗地裏就個個耳耳硬硬嘅。咁啊，到咗最後期啦，自從咧呢個6月9日大示威開始咧，就慢慢褪啦。有啲話啊，延遲都唔緊要啦，6.12之後更多話延期都唔緊要啦，講到出面啦。有啲又話阿林鄭應該係道歉嘅，有啲就甚至講嘅話整個行政會議都是應該道歉的。喂，到底搞啲乜嘢？而家係冚唪唥背叛啊！林鄭， 呢個簡單啲嚟講係積累好多嘅怨， 甚至傳出粗口，有人呢個麥美娟用粗口鬧啊，鬧鬧啊！林鄭 嘅怨係唔係恩恩怨怨嘅怨？ 係 如果恩恩怨怨都有恩啦， 係 我呢家所講嘅係怨，係好大怨氣嘅積累，到而家呢個時候一個建制對林鄭或者對特區政府或者對港英前朝為臣嘅一個總爆發。點解我咁講咧？嗱，大家你可以睇到而家所謂嘅建制咧，喺北京眼中啊，嚇而家建制係分三個圈嘅，三種類型嘅。第一個叫核心建制。咩叫核心建制呢？核心建制即係話啊，呢啲係信得過長期考驗嘅，一定對阿爺好政治忠誠嘅。咁大家自己估啦。 經歷六七暴動嗰班啦，嚇， 即係總之喺陣營裏邊，呢啲叫核心建制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叫做外圍建制啦。 點為 外圍建制咧？就係話嗱，你唔係我嘅核心，即係但係可用。中國用人咧四種用啊嘛，重用。任用、使用、利用啊嘛，嗱呢啲真係你慢慢浸多啲中國政治文化，你睇到啊。 有時會唔會四樣加埋一齊咧？ 你睇下核心嗰啲梗係重用啦，其他嗰啲任用嘅啫喎。不過你信得你過嚇，咁有邊啲即係呢個外圍建制嗰啲嚟講咧？嗰啲係利用咧？嗱，你自己諗啦。好啦，另外一種咪已經有核心有外圍，仲有一種咩啊？嗰種叫做邊緣建制，咩叫做邊緣建制啊？邊緣建制係相對於外圍建制，因為點解咧？外圍建制雖然你冇俾佢視為核心，但係佢都信你。最緊要一樣嘢，你唔會跳草裙舞，你亦都跳唔出我個手指罅。你有咁嘅吉屎跳咩？嚇！即係你明知我錯啊，你都唔敢指出嘅。嚇！呢一啲咧係利益。同埋嗰個權力來源限制住嘅呢個外圍建制，但係邊緣建制唔係喎，邊緣建制咧又會計算自己利益嘅喎。哇！當佢覺得呢啲利益，你上面嘅政策同佢自己本身嘅利益係有衝突嘅時候咧，佢會跳船先過，唔係佢會跳草裙舞嘅喎，會唔聽話嘅喎。啊嗱，變咗呢三種同特區政府嘅關係咧，亦都好唔同啦。如果你話傳統左派或者即係所謂核心建制，他們其實不是說服你這個特區政府， 嚇，從董建華嗰個年代咧，相對仲服啲，因為嗰陣時嘅精神上面嘅精神就話嗱，傳統左派好愛國噶，不過咧而家仲要磨練，因為啱啱回歸咗之後，仍然係需要港英為神嚇。咁、當時仲服噶，啊玩五年啦，俾董建華十年都算啦。十年開始之後，喂啲人就話：喂，點解打江山唔係坐江山㗎？啊！當年反港英政府嘅時候，坐監嗰啲係你呢啲港英政府為神咩？嚇、啊！咁雖然表面上就啊愛國不分先後，但係心裏邊嗰道氣啊，我同好多左派嘅接觸嘅時候咧，我非常感覺到佢呢道氣係非常明顯。再睇翻而家回歸咗二十幾年咯喎， 22年 係啦，佢哋覺得如果你呢班人係有料嘅，我咪服你咯。但係你而家搞到咁惡，尤其是今次。本來咧係即係你點蠢啊？你都唔好搞到咁噶嘛，係嘛？咁、所以而家係一個咁樣嘅總爆發。咁而亦都可以睇到咧，就係、是、嗱，我當然啦，我理解呢一啲嘅核心建制佢嗰個怨氣喺邊度？因為點解咧？佢馬上啊，好快啊，過埋個立法會選嗰、那個休會嘅期間。區議會選舉嚟㗎啦嘛， 係嚟緊啦，今年年尾， 大家講到票債票上啦嘛，咁、跟住咧，哇！你睇幾次大遊行裏邊嗰個嘅動員，大家登記嚟選民啊，啲後生仔幾踴躍啊，係嘛？嗱，咁所以啲建制派好驚，再加上出年就立法會選舉啊嘛， 係啦， 喂，立法會選舉如果按而家你哋建制派玩曬，即係控制住啦。但係而家經過咗呢鑊嘢之後，出年嘅形勢究竟係點咧？唔知㗎嘛。啲建制派嗰啲人咧，同特區政府啊嗰啲人係利益凝聚啦，唔係理念凝聚噶，係嘛？咁佢哋覺得你哋呢班人又冇料，又食住個勢，係嘛？咁我哋而家睇嘅你咁和，我哋仲要同你陪葬？呢個陪葬呢個字眼啊，唔係我用嘅，係啲建制 親口講俾你聽。 係啊，我哋就好似傾偈，我好理解佢嘅。有時佢都向我發下佢哋啲牢騷咁啊，我聽得，我係非常。理解他們現在那個的冤屈，但是我又跟他們說，又不能夠全部怪曬個大形勢，你自己本身都要反省一下啦，是吧？你明知道如果你有獨立思考的，你不是那麼完全看自己的利益和權力來源的，你明知道這件事一出來的時候一定大禍的嘛，是吧？我所認識的有一部分的核心建制呢，他知道大禍，所以不出聲的， 是 這一批呢，他有獨立思考，但是他不出聲，他不可以站出來跟官方去頂撞。那反過來就要建制派你自己要反省。我立刻舉幾個例，在體制裡面其實是最不知道 的、 或者是最沒有發言權的、 為 什麼我最不知道，就是我說他們最不知道的呢？ 我舉個例，2010年談2012年的政改方案的時候， 五區的公投那年， 是的、那時候、民主黨或者即是泛民那邊提了一個方案出來、當時呢，我記得2010年4月30日，當時中聯辦的法律部部長馮毅私下見了三個民主黨的人， 是 喂，建制懵查查係嘛？仲跟住仲大鬧喎，係嘛？咁跟住咧，到決定咗嗰日啦，就係曾蔭權打電話俾民主黨嘅人上嚟嚇。咁、當時仲有唐英年都係負責政務嘅。咁、問清楚嗱，你哋而家提出呢啲係咪咁多要求？咁、當時佢話係，不過眼前係咁多，以後仲有嘅，好、清楚嘅，係冇乜嘢嘅模糊嘅地方嘅。喺當日上晝11點。就已經係傾好曬北京㗎啦！如果咁樣咧，就大家都覺得香港先走一步，下一步北京你又要再走一步啦。結果北京後來唔認帳啫嘛。嗱，呢個唔能夠怪香港，唔能夠怪民主黨嘅。咁上晝11點傾完咗之後，我好記得啊，當日下晝3點啊，中聯辦文體部有一個負責人，姑偉其名啦，我哋傳翻啲口德嚇而家調咗翻去㗎啦，咁佢仲記者會面3點鐘，仲大鬧呢個方案係 畫蛇添足嘅，你睇翻報紙啊， 嚇 畫蛇添足嘅唔得嘅咁得。其實上面已經係通過咗啦， 應承咗民主黨啦。 咁變咗你體制內，我喺體制內咁耐啊，我覺得體制內嘅人咧，你如果有獨立思考咧，佢根本唔會將你當係自己人，唔會俾你知。跟住仲有一樣嘢，佢話我話俾你聽，你可以知你就知。如果我唔話俾你聽，你問也是罪。 OK， 個文化係咁噶嘛，所以而家你話。嗱，呢個成日講，即係建制裏邊話，哇，直達天庭喎，或者即係喺接近權力來源聽嗰啲嘢，你聽到嗰啲嘢，只不過上面要你做嗰啲嘢啫， 嗯， 唔係真正即係當你係核心嗰啲嘢， 同埋好發夢，部署你去咁樣講， 係啦， 睇下個有啲咩反應。 我又先舉個例，2004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北京咧就搞咗個愛國論。當時是由全國人大香港呢個常委曾憲子帶頭去討論愛國論嘅。2004年年初，佢點名啊？呢個愛國，呢個唔愛國等等。其中咧點到我記得唔知李柱銘嗰啲實友俾佢點噶啦，何俊仁、李卓人嗰啲啊嘛。到最後咧，喂，其實係同上邊即係大家點講嘅接觸，到2010年幫。即係大家去通過翻個政改方案啦。 係， 喂，嗰、那個係俾曾憲子鬧唔愛國嗰個何俊仁喎、啊。咁你體制裏邊，你曾憲子你知道咩嘢啫？係嘛？你係一個應住上面嘅聲，跟住發個同樣嘅聲音。 嗯， 嗰、那個一個傳聲筒啫嘛。 啊，不過你估佢介意咩？ 嗱，咁所以我 你估佢呢類人會介意咩？ 唔係啊，我嘅重點我唔理佢啊。 啊， 我嘅意思就話，如果你建制。尤其是核心建制，你因為咁樣而只係將所有嘅責任放喺林鄭身上，而唔自己檢討一下咧，你今時今日都唔清醒。所以咧，我最近我咪出咗有一本書嘅， 係係 《炸醒我的六四》，係六四30周年裏邊出嚟嘅。 攞嚟睇睇。 咁我唔係話成日要賣多本書咁簡單，因為我呢本書裏邊咧，你睇嗱中間有七個藍色嘅字，其中第七個字醒。 嗯， 呢、這個醒嘅意思就 係醒目啊！ 嗱，你可以話醒目也得，清醒也得嚇、嗯。我就係話，喂，而家我哋香港人點樣同大陸打交道？ 嗯， 係先識得同佢抗爭，你先可以有條件打交道嘅喎。 嗯， 唔係話過去有啲人就話啊，呢個我同佢打交道之下，我又抗衡噶。嚇咁啊！老實講，而家呢個時勢咧，已經唔係先打交道噶啦。 嚇、嗯 啊，你打交道咧，你一定變咗和稀泥嘅。啊，咁啊，同佢好言相勸，因為佢而家係好言相勸都唔聽啊嘛，係嘛？嗱、啊，我姑偉其名有個建制派嘅人就話：嗱、啊，我喺裏邊咧同佢講好激烈噶，啊，我批評都好緊要噶。我問佢一句説話，就係、是。你敢唔敢喺公開嘅場合裏邊，明知道佢啲錯都好緊要嘅，你喺公開裏邊對佢直接批評啊？你敢唔敢啊？佢話：我喺裏邊鬧得好緊要噶。我話你已經死咗一半啦，因為你唔公開啊嘛，啲嘢你係構成唔到壓力噶嘛嚇。我就講咗兩句説話，大家聽下嚇，大家估下，我呢句説話裏邊，大家可能估到，我唔知道大家估唔估到答案。嗰兩句説話就係、是。心湯不喝家人老， 唔係好明喎，阿夫子啊，你 心湯啊不喝，即係你話個屋企人咧，家人 嗯 好苦惱煩惱， 哦，即係家人煲咗碗心湯俾你，你唔去飲， 係啦，心湯不喝家人老， 嗯， 下邊驢馬， 嗯， 即係驢地個驢下邊做個馬， 係， 即係好渣嗰啲馬，驢馬。難領中華行，大家自己諗下、嗯啊、如果係大家諗到我究竟講緊咩嘢嘅， 大家心照下、啊、我哋有個我哋個留言裏邊、留言板啊，我哋個 chat room 啊，或者陣間喺你哋喺呢個 YouTube 留言可以俾你哋嘅意見嘅啊。 嗱、啊，咁我就話啦，建制如果 嗱，呢度有位觀啊，我應該讀一讀啊。呢度有位觀眾咧就咁講嘅，希希叫13億中國人民咧都係被困養嘅洗腦嘅。咁咧呢喺大陸啫，香港你係冇被困養， 冇被困噶嘛？ 啊，你係 即係攞嚟 建制派係自困嘅。 好啦， 因為你有個利益困住你啊嘛， 同埋都亂噏啦。 呢、這個我叫做明姜利鎖 啊。嗯， 嚇、那個，嗰個姜繩係你個明，跟住你有利，咪鎖住你自己咯。啊， 同埋咧嗰種自相矛盾咧，你而家建制派出嚟講嚇，就話叫啲學生唔好罷課，唔好被即係人唆擺上去街示威，叫啲中學生啊啲咁嘅嘢。 我即刻又舉翻一個例，而家有啲左派嘅人士啦， 大員啦嚇，行政會議成員啦嚇。 咁跟住咧，左派有啲學校或者即係建制，或者愛國學校啦嚇，佢話學生千祈唔好罷課啊等等啦。我基本上咧，我都唔贊成話喂乜嘢都搞罷課嘅啊。咁但係我好多人講呢啲説話咧，我都聽得入。但係咧，係某啲人講呢啲説話咧，我覺得好硬耳嘅。點解啊？1967年嘅時候，你哋有冇鼓勵啲左派學生去罷課啊？當時唔單止罷課，仲罷考啊！我當時差啲咧係應，即係差啲係去罷考升中試啊！如果我罷考咧，我個命運另一個啦。結果好在唔知後來我係冇罷考嘅。 邊個醒你叫你一定要考咧考試？ 說來話長啦，咁啊，我自己本身覺得，喂，雖然我嗰陣時13歲小鬼隊，但係我都會分清楚啲嘢噶嘛，所以。當時是左派號召的學生罷課罷考，還有上前線，當時是編排了今天哪個學生哪間學校帶多少學生去。喂，中學來的，你現在即是我從良好願望角度就是，你知道當年的錯，所以你現在不鼓勵學生罷課，如果是這樣呢就好一點。但是呢，現在他們這個做法呢，其實是希望學生割斷了他們的社會脈搏嘛，去到這個位置就從一個極端走向第二個極端了。所以我經常跟教育界朋友說，就是當然我都不贊成隨便罷課的，你但是如果能夠用，譬如好像說跟校方談好，我用一節時間就是講現在的時局等等，不是長期而是很短暫時間脫離教程，你跟著回到教程裡面的，我覺得這一樣東西不是即是咩罪過嚟嘅喎？好啦，至於好多人話唔應該帶學生上乜乜乜嘅時候，咁我覺得咧原則上我都唔贊，即係我都唔會鼓勵啊主動帶學生去現場啊等等，我都贊成呢點嘅。不過咧我就話，如果假如啲學生冇聽勸告自己去，你又知道嘅，你老師都應該跟嘅喎。跟嘅作用咧就係要一定確保安全，同埋咧喺一般的情況之下，你要勸啲學生不要激烈， 是 嗎？你呢個責任不是話而家有啲左派，我最記得其中一位大員啊，你正話講啊，行政會議成員 啊，我開啦，阿謙哥嚇。 喂，佢當時是負責飛行集會的領頭羊嚟嘅喎。 葉國謙 咩飛行集會啊？飛行集會就是快閃黨，大家暫唔識，咁然之後待定啲傳單，突然間。看準了出去了，截實了交通，然後政治宣傳殺傳單，警察來了走，這就是飛行集會咯。喂，當然了，如果我都說了你是各今事而作非的，那我認同你就是現在的說法，但是現在不是嘛， 我感覺不到嘛，那他還有一句很經典的，最近就是說為什麼不可以撤燒這個條例，不可以用撤回這個字眼，因為撤回了就會令到很多支持的人呢不要受了之類的東西。喂，你知不知道這句話聽完了，即是說出來之後，國內的朋友拍桌大鬧，喂，我不是我不是說什麼都作，就是很多人就說你怎麼知道，喂，很多陰差大臣在香港的嘛，是吧？那些陰差大臣啊，他們有時收不住的，這樣的水平，大哥，不應該說的，你都說出來，是吧？那沒辦法啦，我就跟他們說，你用人物義啦，是 這樣的啦， 是這樣的貨來的，那 怎麼辦？那撤回這件事，我的時間剩下不是很多，我想問一問夫子，關於撤回這個問題，我就這樣看，OK？ 建制派有部分咧，起碼咁講嗰啲撤回咧，就覺得你根本就係出賣緊我嘅，我咁積極支持你，即係阿依個麥美娟嗰啲咁，我哋咁積極，而家你話撤回，你即係玩我啦 ，OK？ 我俾人鬧到隻狗。 我理解佢嘅心情嘅。 但係另一個角度嚟講咧，撤回咧就可以斷咗條尾巴。OK， 斷咗尾巴唔怕咧。即係費事今年年尾出嚟選，或者下一年出嚟選嘅時候咧，你又俾多一樣嘢出嚟窒，咁你到時如果撤回啊，點解你開頭支持，而家又話支持撤回啊？ 因為 我覺今時而作非咯。 因為你係用非常正常個人嘅腦嚟諗嘢。 Thank you。 咁但係咧，佢哋就唔係啊嘛。咁同埋咧，我成日同啲建制派講啊，我唔係話你公開企出嚟要求特區政府撤回，即使佢唔撤回。你在未來的選舉裏面你都有分， 冇錯啦，係 咪啊？你敢唔敢啊？你敢唔敢啊？我問你，你而家就女裏面自己谷爆喺度鬧爆粗， 係啦。 咁但係你企公開企出嚟，你又唔敢講，我主張撤回，特區政府唔撤回咧，我哋以後唔同佢合作，你敢唔敢咁講？唔敢啊嘛。嗱，咁所以咧，我話我哋唔會依靠特區政府剎那間嘅開明，亦都唔會依賴建制派。因為他們的利益凝聚是取代不了香港人自己的團結合作的， 亦都不可以反映香港的民意， 所以剩下一點時間，我覺得未來怎麼做呢？第一，盡量減少錯誤，因為從政府的策略，任何執政者都是這樣，外國都是這樣的，他現在就是緩兵之計，能夠分化就分化，分化不了他就是以不變應萬變，然後呢等你出錯， 是 一個政治仗啊！有時唔係自己叻唔叻嘅問題，係自己錯得少，而對方錯得多， 冇錯， 你就贏噶啦。 阿夫子打官司都 係 咁， 係啊，就係咁嘅咋。所以而家我哋老百姓誒泛民陣營，盡量減少錯誤。你話啊，有啲比較激烈啲嘅咁樣，盡量同佢溝通。雖然而家拆大台啊，或者即係少個群組。他們有影響，但是我覺得能夠做到多少得多少，這個第一。第二件事呢，國際上面的關注有一些要做的，這個不是什麼裏通外國，而是說民間與民間的交流，這個是沒得了的、我們不是跟外國政府，具體有幾件事可以做。第一，香港人從2003年幾次50萬人，現在200萬人大遊行，沒有出過亂子，這個紀錄已經可以去申報諾貝爾和平獎，咁就喂好難喎、其實唔難嘅，因為諾貝爾和平獎嘅提名門檻咧相對低嘅。譬如好似話已經係攞到諾貝爾和平獎嘅前得主，佢已經可以提名㗎啦。咁另外咧，好多國家嘅地區嘅議員咧，啊議會嘅成員咧，都可以提名嘅。喂，呢啲民主派如果有門路嘅，應該可以去啦。 一定有門路。 咁我咪你要諗咯。好啦，去。不是說你推外國，而是這個人類的價值觀的問題， 普世價值， 接著你是用一個即是大家外國人都關注，增加了香港事件的關注度嘛、是吧，那 這個 是很值得做。好了，另外還更加眼前的就是每次一些國際刊物，譬如《時代周刊》，它每年年尾都有一個風雲人物或者風雲的群體或者風雲事件嘛、曾經有一次科，我不記得是科索沃、那些老百姓呢，哇，那些獨裁者的飛機 在頭上、他們大家翹起手、不走，結果沒有炸到， 就是不夠膽炸你， 結果呢他們呢是當年不知道好像上了副時代周刊的封面，嗱呢個咧亦都係引起外國對香港的關注度。我強調呢個民間的、我哋唔理其他政府。好啦，仲有一樣嘢就係話，而家網上聯署啊，係好容易做嘅啫嘛。而家今次好多人話網上聯署啊，我查過，全部爆棚嘅，全部爆標嘅。 嗱、 喂，而家呢啲係外國人都可以參與噶嘛？咁如果你話哦，外國人都知道咁啊，甚至上咧話，而家七一大遊行啦。很多外國人來參加的，雖然人數總量不會很多，但是他們一定會，這些事件是在國際上面是有關注的嘛，所以這些呢就是我們民間要用盡量減少錯誤，然後擴大影響，這個可以跨地域的，完全不要被北京一頂大拇指一粒下來勾結外國勢力，這個不是外國政府，所以我的怪論就是說 共產黨執政之前他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執政前嘛，執政前嘛， 好都唔啱嘅。 佢係爭取民主喎、啊， 係佢爭取外國支持添。 係 啊，直到1943年都係指揮啊嘛， 指揮住你邊個做總書記、啊嗯， 絕對係外國勢力指揮。嗱、啊，即係嗱，而家民陣咧就由五個要求變成四個要求啦。咁啊，叫唔暫時叫林鄭落台，因為落都冇用。 凡親呢啲咧，就要講難度與容易度， 係 大家計算㗎咋。 四個就係咧撤回。呢、這個送中條例 ，OK。第二釋放被捕人士，第三咧就呢、是、個撤回呢個暴動定性，第四咧追究警察暴行。OK， 你覺得佢而家呢個部署係咪有進有進退有節？嗱，你經常所講嘅 進退有道， 進退有道， 互借東風，進退有道。 你認為係咪做到呢樣嘢咧？ 嗱，要具體講到嗰、那個，我唔知係咪佢哋嘅策略。咁任何解決一啲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也好啦，你解決問題咧。一個很基本的原則就是從容易到難的，先找容易的。而家最難的咧，如果對比嗰五樣嘢咧，要林鄭落台咧，相對係難嘅。 係， 因為林鄭自己都決定唔到自己落唔落台。 冇錯，你想唔到都唔得噶。 董建華當時咧係2003年之後過咗兩年先至落台， 先至話查找不足。 咁跟住梁振英咧，佢都係搞到全香港亂曬大龍。阿爺都冇俾佢落台，你做滿呢一任唔俾佢連任啫嘛。 係、嗯。 咁所以阿爺係唔想外邊嘅壓力咧，同嗰個最終嘅結果時間拉得太近。 嗯。 阿爺嘅面子重要過你下邊嗰啲下神嘅面子， 同埋你嘅感受。 係啦。嗱，咁所以咧呢、這個比較難嘅。咁所以而家眼前容易做咩咧？梗係嗱，以前港英政府都咁做噶。 嗯， 如果你話去追查邊啲人啊，個警方暴力咁樣嚇、啊，你要佢否定咗嗰個定性咧，相對於你揾人出嚟祭旗啊， 嗯， 揾人出嚟祭旗容易啲喎。 係嚇，咁啊，而家咪最好嗰個伊斯塔嘅咪李家超咯。喂，當年葉劉都係五都啫。 我都話啦，具體咧呢度好難講嘅。呢、這個具體策略啦， 即係揾代罪羔羊。 咁呢個外國都有噶啦嘛，記唔記得花園道事件？我就有舉過。 嗯。 1967年5月22號，邊個指揮噶？ 葛柏啊嘛。 葛柏啊嘛。 係。 咁後來咧，哇，知道仇口大啦。 嗯。 喂，快快脆脆退休走人。 嗯。 咁俾佢帶埋錢走嘅喎。 係。 去西班牙度即 係探世界。 探世界嘅喎。 嗯。 咁呢個就係外國嘅玩法啦嘛，我俾你安家費。 嗯， 撤咗佢職咪走咯。咁而家有冇呢一類嘅例子可以人選喺度咧？ 咁啊， 我唔詳細講啦，我唔知啦。 港府諗下啦， 你自己諗啦。 啊， 係嘛？你能夠喺逐步逐步解決咧，你先至可以令你呢個政府已經一敗塗地嘅形象咧，稍稍有少少， 嗯 嚇、啊、一毫米啦。 咁可以參考2003年嘅、 啊。你可以參考噶嘛？係嘛？ 咁可以問一下葉劉嗱，而家好似係咪可以將你嘅模式 model 咧、啊、重新用過一次？ 咁咁呢個咧就真係、我都話啦，思想便秘嘅人諗唔到嘢噶嘛。 嗱、啊，阿夫子，你頭先提到咧1967年暴動咧，呢、這個左派學校或者左派學生咧，佢哋出嚟咧即係抗爭啦嚇、啊，所謂抗英、反英、抗暴咧，係由即係有組織 㗎。我知 道，真心交，真心交，真心交。OK。 不過跟錯路咋？ 其實是由上至下的動員嚟嘅、，OK？ 係非常大的政治動員， 是上至下有組織，甚至是有軍事成分的動員嚟嘅。 我都話啦， 但係有別於今 七年應該分開兩個階段嘅。 係、 啊、之前個階段咧，爭取勞工權益等等咧，我唔否定嘅。 今日都 問題係質變啊嘛，到後來共產黨進一步介入。到成立鬥委會，到發展到後來奇峰新華社副社長講嘅就係我哋揾到個新模式啊、新方向啊，咩叫城市鬥爭？喂，呢、這個城市鬥爭用今日嘅標準就係 恐怖 主義啦嘛，係嘛？ 啊，同埋呢啲係軍事行動嚟㗎，係 啊， 但係今日嘅學生仔後年青人咧做激進嘅行為 ，OK？ 我 都盡量避免㗎、okay ，我覺得唔好。 佢哋嘅組織咧。係其實係一種橫向嘅，係透過科技唔同啦，有互聯網各種咩 Telegram 乜 gram 去組織嘅。OK， 依啲唔係由上至下，亦都唔係所謂外國勢力。 但係佢哋要考慮一樣嘢， 係 一個字道。 程度、深度、廣度呢個度點樣掌握，或者好簡單啦，大多數市民接受嘅程度，任何人都要考慮。 OK， 得咁咧，佢哋亦都有人咁講啦，話今次咧係由於港府實在太衰啊，咁咧係一定程度有少少民意嘅支持。不過咁，大家咧 exercise with wisdom， 用呢個智慧，夫子所講嘅道啦。 我成日講啊，醒目抗爭， 係 智慧平衡，尊嚴存活，策略為民。 仲有咧呢次事件咧，好遺憾啊，夫子係破壞咗誠信。所謂誠信咧，有其實咧有好多嘢。如果你係天主教徒啦嚇，天主教徒，你去神父面前告解，即係天主教好明白呢樣嘢。你係梗係講啲自己啊，我先啦，我有啲咩罪過，衰咗，鬧咗邊人，篤咗邊個人背脊，講邊個人壞話，神父啊，天主之名，耶穌原諒我啦。你係期望個神父唔將呢啲嘢講出去，因為神父係知道呢啲秘密嚟嘅。OK， 呢個就係天教徒同埋神父之間嗰個信任。呢、這個信任是不可以破壞的。OK， 你講到信任咧，我覺得 今次醫管局啊，差佬去醫管局嗰度攞料咧，咁拉人咧，係完全破壞咗醫生同埋病人嘅信任。 我即刻個新聞一出嚟，我即刻諗第一樣嘢啊， 係 當年六四啊，戒嚴部隊咪走去醫院拉人咯、啊。 係 咁而家喂，一模一樣嘅啫。如果你話講信任，我可以講。假如林鄭月娥仲有少少老百姓嘅信任佢少少，都不至於好似而家咁。而家你講乜嘢係冇人信嘅嚇，咁再加上建制派都唔信你，去到咁嘅位嚟講咧，你係撐得好辛苦噶，倒不如真係唔好撐啦嚇。如果你話你呢個時候你堅持下台嘅，雖然阿爺未必會俾你下台，咁我覺得。從你自己本身嗰個嘅長遠，或者你增加翻一啲你對阿爺嘅談判本錢，喂，你下神都可以對上主有談判本錢噶嘛？你提出辭職啊，真係啊，呢個策略嚟嘅嚇。你到時你謝唔謝你嘅？ 收到噶啦，實實收到噶啦。 你如果能夠即刻下堂而去嚟講咧，我包你咧個民望咧。就會上翻去 嚇，亦都唔使擔心嚇，阿夫子唔使擔心啊。林鄭啊，我梗係最多做埋呢屆，你激 唔知啊？ 連續咁多屆特首都冇咩，即係結局冇咩好嘅，你唔使擔心冇人做，一定大把人撲到出嚟做。好似梁振英好似已經蠢蠢欲動噶啦， 有啊？唔係我去到如果講到呢個問題咧，就話唔係邊個做，而係話你嗰個器皿咧係壞嘅、扭曲嘅，你邊個做都係咁。咁所以咧，而家好多人話：喂，如果林鄭而家辭職啦，或者唔俾佢做啦，咁有邊個上得去啊？我話呢個唔係我哋考慮嘅問題，我哋考慮嘅問題根本你嘅器皿咧係爛嘅， 個機制有問題，咁個文化有問題， 你已經係你乜嘢能人啊、醒目嘅人坐到上都變咗 廢柴， 廢柴㗎啦。 係，咁啊，我哋希望咧呢、這個。中央收到信息啦，同中央係有聯繫嗰啲人啊，啲咩中聯辦契女契仔啊嗰啲，或者同話自稱消息可以直達天庭嗰啲咧，就反映一下意見啫。香港記唔記得中聯辦第一任主任係邊位？姜恩柱，前呢個中共副外交部長，佢喺回歸嗰日講咗一句説話 ，OK， 佢就話香港係一本高深嘅書。即係好難讀得懂嘅高深嘅書，我唔知咧。眾官無論港官好、大陸官好、咩共幹好咧，明唔明佢講啲乜嘢？我甚至上到啊老閘層面，明唔明白香港係一本好高深嘅書，好高深嘅一本書。有啲嘢係唔可以碰嘅。OK， 香港嘅角色有啲角色係可以講得出口嘅，有啲角色咧係只可以做，係講唔出口嘅。而今次咧係。客觀地、意外地係益咗台灣，習近平做咗好多年嘢，想整低嘅蔡英文或者民進黨。 啊，蔡英文咁得益嘅人好多嘅。 啊，仲有咧？ 外國都得益㗎。 啊， 外國本來冇益㗎。 係。 係北京特區政府 送俾你 嘅。送咗好多牌俾佢，佢根本諗唔到有咁好嘅牌食糊嘅喎，係嘛？ 我好奇怪。 真係啊！ 本來咧，特朗普咧係一向都冇講香港個問題嘅。 咁直至到上個禮拜先至講咧，就話即係最近至講咧，香港個啲人我冇見過咁大規模嘅示威，100萬人啊嘛。咁咧前日到咧，特朗普就話咧原來示威個誒對付中共係咁有效㗎。OK， 咁喺6月16日示威200萬人上街示威之後咧，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咧喺即晚發出咗講，佢話咧喺 G20 將會傾香港問題。之前係冇，開頭美嗱要分開啊，美國國會人哋三權分立，美國國會同埋美國政府咧係兩個唔同嘅 body 嚟嘅，係嘛？唔同 body 嚟嘅，美特朗普直到幾日之前係冇講過香港呢樣嘢嘅。而家你逼佢講， 總之咧，我成日 你就俾咗張牌， 唔係外國叻，而係中國決策層、特區政府決策層蠢， 即係你 咁簡單啫嘛，唔係人哋叻 係多過人哋， 係嘛？ 好啦，今晚咧就係多謝夫子上嚟，我哋節目稍微長咗少少，請各位咧支持我哋城寨，支持彌敦道證交所節目，繼續捐錢，每人捐100蚊，同埋咧。按一下啫，將我哋節目 share 出去。 真係大家咧，我都唔係話好為人師或者咩啊。我唔想我將啲嘢帶入棺材，所以我不斷寫。正話嗰本炸醒我的六四咧，再版啦。 哇！咁快要再版啦？出咗冇幾耐啫嘛。 破曬我再版。 一個月前啫嘛。唔係一個月前都唔夠。 十日，基本上賣曬啦第一版。咁而家要再版嘅。 好。 即係已經。 大家想買嘅時候咧，稍等一陣。印刷需要時間。 OK 嘅，而家開始已經第二版出咗嚟㗎啦。 好啦，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支持，多謝各位收睇，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